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能够对抗癌细胞嘅天然植物提取物系有边几种，同埋佢有啲乜嘢嘅作用？ 咁第一种咧就会系芦荟素啦。喺医学研究报告里边咧，证实芦荟里边含有一种叫做 Emodine 嘅成分啦。咁呢种成分咧系有效抑制连锁蛋白，令到癌细胞系无法扩散嘅。 咁第二种咧就系洋葱素啦。咁啊，根据医学研究报告显示咧，洋葱咧含咗一种名为 quercetin 嘅成分，咁啊能够令到癌变嘅细胞咧无法泵出乳酸，最终自作自受而被酸死嘅。 咁第三种咧就系粟米芯素啦。癌细胞咧独有一种酵素名为中端酶嘅，能够不断自我修复，避免老化。咁而粟米芯含有一种叫做 nicotinic acid 嘅物质啦，系能够有效抑制呢个中端酶，加速佢嘅衰老过程，同埋加快呢个癌细胞灭亡嘅。 好啦，咁啊，又到星期五晚嘅直播节目奇异档案啦。咁咧就有我潘发光啦，同埋希莲同大家主持噶。咁今晚嘅今集嘅嘉宾咧就系、 是、Manda 系啊。头先点预录嗰时，即系预习嗰时都系争啲错噶。因为头先系冇声啊，系啦，即系讲解翻咧，有好多朋友都睇紧噶，系嘛。咁啊，点解冇声咧？就因为或者头先抢收嘅工作人员有可能网站俾人攻击啦。或者是妒忌我們啦，或者是靚仔同埋靚女啦，咁或者是今天嘉賓都靚女啦，係，咦，嘉賓你樣咁細個嘅，其實你幾歲啊？ 就嚟三十啦。 哇！講嘢啊！ 佢又夠膽答你啊！ 呢啲係勇字頭嚟嘅喎，點解你可以咁有好多女仔都唔會咁咩？即係你可以咁勇敢講嘅？ 因為佢真係唔似啊！ 我又真系唔似， 真系唔似啊！ 系啊，点解系咯？其实好多人都话我我都够胆讲啊！我自己六十岁就因为点解我够胆讲，因为唔似 咯。我成日都答人哋我四廿八噶啦，一问几岁我就答佢四廿八噶啦。 我哋都系三个都系勇字堆嘅，系啊，都系勇嘅，系啦，系啦。咁今日啦就要讲下啦，即系好似希莲咧，前嗰排都远我哋离我哋而去啊，好远嘅，去咗好远好遥远的他嘅，咁去咗边啊？ 喂，其实咧事完咧就系、我上个零星期啦，咁我就喺 Facebook 个 group 度咧就 po 咗张观音相。如果有睇节目咧，大家都知嗰张观音相系咩事嘅。咁但系咧，我 po 咗，点知我上个礼拜就翻唔到嚟，我就去咗第二度做嘢。咁啊变咗我今晚咧就预备翻张相，再同大家讲多次。而家呢个观音咧，到底系点样处理啦？系啦，好麻烦嘅，佢而家都仲喺屋企嘅，影响到我屋企都有病有剩嘅。 咦？而家两个画面，边个先系得？ 咦？都系啱啱后开嗰个啦。 啱啱开嗰个 系啦，后尾开嗰个先。 后尾开嗰个系咪而家在线系咪呢个咧？ 系啦， 系啦，系嘛？ 有人数呢、這个，冇错。這個 咦？等下就听到自己讲嘢嘅，死啦！ 系有啲咁嘅事，揿咗嗰个， 系应该，哎呀，好惊啊！我真 好灵异啊！ 你熄咗啦嘛？ 系啊，系嘛？帮你 啊，帮你。越搞越和啊，知？ 诶，冷静，冇事冇事，诶得啦。 一系就 冇声，一系就 系咁搞我啊！系今晚咧系咁搞呢啲咁，系啲器材问题啦。我都话俾人攻击噶啦，系啦。咁咧就你跟住去咗呢个遥远的他，翻咗嚟之后咧就要今晚将会同大家分享翻你嗰、那个朱砂观音系嘛？ 你认住佢又话你听 啊！朱砂观音件事，咁咧有可能咧嗱喺前集啦，前两集嘅，咁啊希莲咧都有讲过啦，今日仲有相添啊， 系 你会睇到个观音像 俾大家睇下啦。 咁如果你哋有即系话路过啊、行街啊或者剩啊， 遇到呢啲咁嘅不法之徒，唔係即係呢啲咧，就你哋都可以打電話熱線啦，81256586，係啦，81256586，可以舉報嘅，直播時間喎，星期五晚10:30先得，係啦，10:30後，係啦，可以同我哋警方熱線啦，或 騙徒手法層出不窮，所以大家要留意啦。 所以仲會俾埋相啊，騙徒啦，同埋有個朱砂印嘅，係啦，咁啊。稍后啦，稍后啦就会讲啦。咁几时讲啊？呢个睇下心情啦，唔系睇下第几节啦，系嘛？ 系啦。 咁你哋录即系细心少留意啦，系嘛？咁而家我哋讲翻阿 Amanda， 唔系 Amanda， 系 Manda， 系啦。 咁啊后生啲 啊 ，Amanda 就老咗先啦， 成熟啲。 系唔系老咗，系成熟稳，系 啦，稳重， 系稳重咗少少。系啦 ，Manda 同 Amanda 都系，我有时我哋讲嘢啊咁样。咦啊嗱嚟啦！Manda 又嚟啦， 慣咗嘅。咁樣你人哋咧好多，我聽你講過啦，頭先好似都略略聽少少嘅。好似你有個經歷都關於一啲係儀式啦。 應該每個細路仔、女仔啦，都會有玩呢樣嘢嘅。小時候 都好恐怖，即係好似而家啲人都興講啲咩羊媽媽啊嗰啲咩，即係呢啲。你而家啲人會唔會玩？知唔知咩叫羊媽媽嘅咧？ 我想现在小朋友都仲有的、其实在那些玩具咩城那些呢就有很多那些洋娃娃公仔好像模仿到个 BB 仔那些。 好啲又好啲又母愛啊，玩下 係啦，喂佢飲奶啊，推下 BB 車嗰啲。 咁咧，你都係即係 我有童真， 都有嗰樣嘢啦，係啦，都曾經試過。童真加母爱啦，即系爱下佢啊，点瞓啊，换下衫啊，咁样煮下饭俾佢食下，喂下啲嘢佢饮啊，奶啊咁啦。诶，咁样慢慢就组成一个关系噶啦。 嗯， 好似有啲心事啊，你会唔会咁啊 ，Hilly？ 你哋会唔会咁啊？即系譬如话细个有个公仔，你会唔会唔开心同佢倾下偈啊？ 我而家都会。 都会噶。 我而家都好细个，所以我而家都会。 即系会唔会？即系冇谁人明白我啊！即系好 down 嗰时咧，都会揾只公仔或者不嬲同佢好 close 嘅，都同佢倾开咁样。唔会同佢枕头倾咧，枕头冇眼有鼻啊嘛。咁通常揾个有眼有鼻嘅讲噶。咁系咯，唔会同张被讲嘅，一定系如果你遇到嗰个人咧，佢能够同张被同埋同只枕头讲咧，一系佢撞邪。因为他就是思觉失调，系咪咧？应该系咁讲。咁嗱，如果唔系咧，大家都有啲咁经历啊。我做男仔咧，我都几有几女仔嘅一面嘅。 你唔系有玩啊嘛？ 我就唔系玩洋娃娃嘅。咁我记得咧有一只熊仔咯，即系熊仔又佢又咁大只嘅都，咁又咁大只佢又有嗰啲咁嘅吊带嗰啲咁嘅工人裤咁嘅，系啦咁。咁我咧即系俾阿爸妈闹啊打啊嗰阵时咧就会喊住咧喺张床度同佢倾下偈啊， 告状咁 样，系啊，又话佢哋唔明白我啊咁样，帮我冚被又惊痛啊咁样，系咁样就好阴功噶嗰个场面，觉得。后来有一日咧放学翻嚟，我妈抌咗佢，点 解啊？ 佢话佢都够啦咁样，帮我抌咗咁样，咁我都好伤心咯。 佢好 friend 嚟噶，抌咗佢 friend 咯，系啦咁样。咁你都有呢个咁嘅 friend 系嘛？ 系啊， 呢个 friend 同你嘅关系都好 close 啦，好多年 系 嘛？ 系啊， 有几年啊？多唔多？ 又唔系好清楚啦，因为都系廿几年前嘅事嚟噶啦， 即系几岁？ 系啦，都系几岁嘅啫。 嗯， 系啊。 咁你嗰种咧，直情系真系洋娃娃式。真係眨眼， 唔係 Barbie 嚟噶，係即係眨眼，可能瞓喺度，佢會眯埋眼。你捧高佢會擘埋眼。 Barbie 嗰啲係好幼身嘅。 係啊，但我嗰只係大隻。 你嗰只係大 BB 女嗰啲啦。 係啦。 即係有金， 真係有埋 有金毛同黑毛啊，有紅毛啊幾種嘅。 係金毛 嘅。金毛啊，好經典少少啦。金毛隻眼珠就會眨，搖佢會喐嗰只啦，係嘛？類似嗰啲。 冇錯。 啊，咁嘴唔喐嘅喎，係咪？ 嘴唔喐噶， 即系佢只眼珠喐嘅啫嘛，嗰啲好似可以換衫嘅，但系通常阿媽如果冇買嘅話，都嗰件 嘅， 有可能你好有希望想整一件俾佢嘅， 係嘛？細個都有，係 啊，係啊，都會有咁諗嘅，好多女仔都會咁諗嘅，即係咁你有啲同呢個洋娃娃係咪有個經歷咧？ 係啊， 係點咧？ 因為細個嗰陣時咧，好興有一 種棉花糖，細細粒嘅，咁就有兩個顏色嘅，咁就有黃色同埋有粉紅色。 而家其實都有得賣嘅， 而家有得賣， 有啲舊嘅士多 有。我而家唔知有冇得賣。 粉紅色包裝嘅，透個中間透明嘅。 個名係兩個字嘅。 係啦，兩個字嘅，係啦，你望到入邊嘅。 證明啊 ，Hilly 咧都係有童真主然係食緊嘅。我而家有得賣， 啲舊士多有嘅。 但我哋。我完全不知道，我們沒有吃開這件事，但是他還在吃的，即是他還是童真的。 差不多年多 我六十歲了，差不多年多， 差不多 了。然後怎麼樣，就是說棉花糖關不關什麼事呢？ 有一次我就跟他在廳裡玩，我媽媽買了一包棉花糖給我，我給他吃，一起吃，那時幾歲，一起吃吧。咁我發覺佢係黃色唔食嘅，但係粉紅色係唔見咗嘅。 嗱，我細個都有咁經歷啊，啲公仔都會餵下佢食啊，即係我只熊仔都會。 煮飯仔咁嗰啲啫嘛。 係啊，喂，你食唔食啊？有可能即係搞笑啲咁講啦，即係幼稚到有可能留翻少少真正嘅嘢食，想俾佢食。係，唔係即係煮飯仔鹹嗰啲唔係，真係有嘅喎，咁樣就擺落佢嘴度，俾佢整完之後自己都係食嘅。咁但係你嗰、那個。你照俾佢食啦，咁冇嘢噶，好多人都系咁啊，咁点啊？ 但系佢系粉红色，系真系唔见咗。 点解唔见咗？即系摆到落嘴就冇咗啊？ 因为头先都讲啦，个嘴系密封嘅。 系啊。 咁咧， 即系冇开口冇剩嘅。 冇开口冇嘅。咁啊，粉红色就会塞落去啦，跟住就唔见咗噶啦。 吓？ 系啦。 咁 神奇？ 咁会唔会即唔系入口即溶喎？一掂即溶喎。 咁但系黄色。它是塞住落個嘴度嘅，佢係真係晾住咗， 夾住咗，夾住咗少少咁樣， 依然喺度嘅嗰粒， 依然喺度嘅。 但係嗰個直情係融化咗，唔見咗啊！ 係幾粒 粉紅色， 我諗佢要融係有難度嘅。係 咯，唔係即刻融啊，做啲高温咁火燒佢都睇住佢融啊。係 啊， 係啊。 咁佢直情一擺落去，你咩質感啊？當時你感覺， 你唔覺得奇怪咩？ 嗰陣時冇啊，細個嗰陣時完全冇呢個。 你覺得佢應該要食到嘅係嘛？ 唔係，我係。嗰陣時係 focus on 佢，咦？你唔食黃色啊？再試咯，再粉紅色咯。 粉紅色， 佢真係再唔見咯。 好童真咯， 即係即係黃色，佢真係冇噶，佢真係 真係真係 係啦，真係唔肯食嘅，佢就晾喺度嘅。我試過幾次咯。 哇！如果 驚喎咁樣， 如果呢只洋娃娃仲喺度，仲再細啲， 佢值錢㗎，佢值錢啊！試下豆豉鯪魚啊、午餐肉啊，咩試下先？ 睇佢中意食咩啊？ 阿媽煮咗嗰啲唔中意食嗰啲啊，你食幫我食曬。 教佢食煙咯， 笑死我！ 咁樣，如果咁樣將來，其實而家我聽到我哋係覺得幾得意嘅一件趣事，但係實際上嘅，如果定一個角度睇，好恐怖。 即係大個我諗翻，但係因為到廿幾年，我係覺得好深刻呢個印象。 係真係恐怖。 但係你媽知唔知有件即係咁嘅事？呢個呢個娃娃 知後屘知，即係。做完一個 test 之後，我同我媽講：啊，媽，你睇下佢食佢食粉紅色嘅，唔食黃色嘅咁樣。 阿媽話 你走去試探俾阿媽睇。 係啦，咁但係當下我又唔記得 有冇唔見到？ 係啦，即係有冇唔見到啦？咁但係當我同佢獨處嘅時候咯，就一定係發生呢個千真萬確。 唔止一次㗎啦， 唔止一次同唔止一粒。 我相信啦，係咯，我相信係咯，我相信阿媽咧。我表演俾阿媽睇嗰時咧，係食唔到嘅。通常一有多個人 係 嘅，呢個 concept 真係冇嘅。我話，總之又係話咗俾我媽知。咁跟住之後，冇耐就真係唔見咗啦。 呢啲好似反斗奇兵咁樣，佢冇人知 道。係啊， 似。咁佢唔會喐㗎，平時。咁如果有埋胡迪啊，有幾個喺度都仲可以傾埋。 開 party 啊！ 開 party 啊！ 但係你阿媽後屘即係發現咗係咁樣，跟住就靜靜嘅。 佢唉，梗係唔係啦？邊會有可能啊？咁樣咁但係就好快，我個公仔就冇咗啦。 我諗阿媽都諗下諗下，應該扯扯地啊咁樣。喂，嗰個女咁講呢啲嘢，或者同阿爸商量之下，喂。另外一信其有啊咁樣，但係呃住個細路先啦，唔通話哇有嘢咁啊！ 你買個第二樣嘢咩？又唔記得咗啦， 唔記得咗。通常阿爸阿媽都唔會承認話有嘢，一定話誒冇呢啲。 係我細個睇到我媽都咁講， 係都係咁講嘅，係啦。其實佢哋都大人成日都講大話， 教坏晒。 系咯，啲人哋叫小朋友唔好讲大话，但佢成日呃我哋，咁点解咁嘅？ 喂，我又讲下有个洋娃娃，你呢个系咪完噶啦？冇啦，就咁。跟住我又讲下个洋娃娃啦。咁其实咧，我小时候唔系发生我度嘅，我谂我小学左右啦。我妈咧就有个朋友，即系师奶朋友咁样啦。咁佢又有个女嘅，咁佢个女就细过我嘅。咁我谂佢大概嗰阵时五六岁咁样啦。佢阿妈咧就住即系佢哋屋企啦，就住井字营。順利村嘅，咁大家都知啦，井字型嗰個間隔咧，就係如果佢大門推開，就係見到嗰個欄嘅嘛，係咪？咁有一晚咧，佢阿媽咧就去抌垃圾嘅時候咧，就見到垃圾房有一個全新嘅，即係一個合入住嘅一個洋娃娃公仔，就係頭先講嗰啲啦，即係瞓喺度隻眼合埋，坐喺度就 個中間又透明， 係啦係啦，就真係嗰啲啦。咁啊，就係坐喺度隻眼就識開咁樣嗰啲。咁佢見到咁新淨誒，攞翻去俾個女玩咁樣啦，咁。咁啊，于是嘢真系攞翻去俾个女玩啦。咁开头咧就唔觉得有问题嘅，直至到有一晚咧，佢个女瞓咗觉，咁佢啲玩具就抌喺厅嘅。咁而呢个公仔咧，佢个女咧就即系好似摆喺梳化度坐咁样，即系只公仔咁坐喺度。咁佢就去厕所啦。咁点知咧，佢就发现咗呢只公仔咧，就望住佢，望住佢都唔觉得有嘢啊，眼对眼眨眨，坐喺度。即是以常理推測那隻公仔應該是瞓低先適合眼，但那隻公仔就是坐在個梳化望住那個女人眨眨咁樣啦。跟住咁佢就 識咗啦呢下嘢都 係啦。咁其實佢就已經好驚噶啦，即係覺得喂冇理由咁噶嘛咁。咁佢哩哩嗱嗱就三更半夜都廁所都唔去，就即刻就攞呢隻嘢就出去垃圾房就抌咗佢啦咁。咁佢抌咗，以為冇事啦，最多女第日醒咗咪话唔见咗，买个歌咁样嘅啫，咁啊抌咗佢。咁如是者，到第二朝，佢老公咧就早过佢起身翻工嘅，咁啊朝早啦。咁佢老公，佢夜晚都有同佢老公讲呢件事。第二朝老公一开门，出门口翻工，那个公仔就坐喺 度， 就坐喺嗰个栏杆。对住佢门口，正正，因为 系坐喺栏杆上， 唔系栏杆上面，地下 地下 挨住栏杆，挨住 个石 膊。因为佢屋企就系一开门就系嗰个栏杆嗰个位嚟噶啦嘛，就见到个公仔喺度。咁佢老公咧都有学录任嘢嘅，但系即系唔系师傅唔系成啦咁。咁佢见到咁样，唔系啦，点又喺度嘅，系咯，抌咗佢啦咁，又再抌多次，又系抌翻去，即系自己同一层嗰个垃圾房，系就去抌多次。咁以为冇嘢啦，又同老婆讲啊，咁啊，我抌咗噶啦，啊冇嘢噶啦，咁样啦，咁好啦，再晏多少少啦，佢老婆喂完阿女食嘢，出去翻工，一开门，佢又坐喺度，个公仔，咁佢就真系超级惊噶啦，嗰次已经，咁佢即系嗱声又同老公讲咁样，咁啊最终点解决咧？最终嗰个公仔咧就系佢老公咧攞咗， 就唔俾佢坐喺度，摆啲嘢喺度就唔俾坐， 唔系，就直情真系攞楼下。地下嗰层大嗰啲垃圾房，就抌咗佢啦。咁就好彩真系冇翻嚟啦。如果翻嚟都唔知点。 即系个 B B 净系可以喺嗰层嘅啫。 太远咯， 一落都几层。 咁啊，真系即系攞咗去楼下大嗰啲垃圾站咧，先再冇翻嚟。咁咯，如果咁样日日咁样都几惊。 真系有嘢噶咯，肯定系。 系啊，你正常即系你当人哋恶作剧又好，点都唔会几次啊？ 夹住你抌嘅咩？跟住知你嗰单单位，一阵又摆翻你门口。 咪咯， 但系。在垃圾房见到个全新的都是有些问题啦。 不知道他们有些人的心态就觉得新的不要浪费了，就是这样而已。 但应该隔离屋或者什么都是应该同样 的。可能是奶了东西先扔出来的。所以不要乱执东西回家。 大公司跳楼货可能有问题的，都有权的。 是啊，不要乱执东 西回家。所以呢现在是不是贴题啊？如果我们贴题啦，如果是这些洋娃娃的东西，通常很连贯的，很联系到呢，一有这些这样的公仔，这些画面呢，脑呢就是有鬼故的。 其实会不会是真的灵体会容易找这些东西去附身呢？ 会啊，因为它有个形象呢，还有它那个是。現在的人養鬼仔都很 適合，很 喜歡用這些 BB 仔，不過小隻一點的，或者他都有那些眼珠那些，小隻那些，他一樣住進去。現在其實靈是可以住進去嘛， 其實那個物件不重要嘛，是注入去咯。所以其實呢我覺得咧有形相的嘢咧係比較易啲，係啦。咁佢覺得係適宜啲咯。而我哋人與人之間咧係有個溝通嗰個信息咧。如果你係同佢傾偈同佢玩咧，久而久之咧，佢有啲嘢咧又入咗去就同你。 咁咪坐入去又有棉花糖食噶嘛？ 棉花糖鬼，棉花糖娃娃呢个嘢，有机会咧，我哋或者我整个聚会咧，都想整个聚会嘅期待，我等我谂下先。咁啊嗱，我整个聚会啦，咁当然就埋我哋嘅女主持啦，希怡啊，咁样都会尽量全部出席啦，系嘛，同你大家一齐倾下偈啊。玩 交流 啊，鬼故啊， 佢哋好醒噶，佢哋真系成日都 send 信息嚟嘅， 系啊，咁咧就有可能咧，个警差嘅啲得奖者有可能警告杨娃娃俾佢啦，咁啊，好啦，咁啊，第一节咧就啱啱时间过一啲啦，咁好啦，咁转头翻嚟咧有第二节期档案嘅，唔好行开。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的烦恼，找啱一隻洗头水是很重要的。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